搬家吗？来帮我搬家。 忘了有多久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忘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我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 他怎么给我这种事？ 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 干什么干啊？ 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 还记得我吗？ 也许你不会 记很久吗？ 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 非常开心哦， 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画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一起写我们的结局。 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我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 世界都不理我的时候，只有你不可以不理我哦。